京时间下午的4:06，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哎呀，有点倒时差，好困。 装什么装？ 大家好，我是刚从伦敦时装周回来的男神泽环，真的好忙。 哎，我们给一个全景啊，给一个全景，就是大全景。今天直播间一共三个人，哎、我、泽环，还有我们嘉宾一起真正刚刚从伦敦时装周回来的佳丽。但是你知道，从全景当中看到三个人的状况。确实更像泽华刚回来，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 你今天太浮夸了！ 快送游艇，送游艇。 然而我在你们三个人当中相比，我就像是一个办事员。 为什么呢？ 就是24小时连轴转，一直工作在第一线，在直播间倒腾各种。但是没关系，我手上有价值12000的狗，推荐给你们。这一定要小心轻放，它真的价值12000。 这个小贱狗是我们那天。活动5周年的时候直播给大家的， 对对对，其实明天是乔福芳草地的正式的5周年，嗯，所以其实今天上午他们有相关的人来咱们直播间来介绍过了，嗯，所以各位如果错过了今天上午的直播，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乔福芳草地的最新鲜的消息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我们外拍的很多的一手的视频资料来放送给大家。 是， 继续来说咱们三个人装扮的差别啊， 我觉得咱们三个组合就像是伦敦时装周当中我走在最前面，大明星后面跟着我的时装编辑在及时的给我讲解，你看这个秀款今天的特色以及后面这个小跟班， 就是他们记笔记，但是 负责跟踪一下我今天的一个行程， 对，可能还会帮你跑腿买个什么咖啡呀，帮你擦一下汗呀，整理一下衣角啊之类的。 今天真的是有咖啡哦。 所以你知道刚刚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就是像泽华这种 cos 大明星的这种出场，他旁边一定要有一个像佳丽这样的专业人士存在，要不然他就很容易漏气。 是的。 是吗？ 是。 其实我想要纠正一点，其实你真的去到时装周的前方你才知道，所有的大家都忙碌的那种状态其实根本不是那种特别所有人都特别光鲜，可能只有那一刹那在秀场很光鲜，下来以后该怎么样怎么样。 哎，但是我看每次去看时装周的那些编辑们呀，或者是那些买手们， 他们发回来的照片都是让你羡慕的。 他们自己在现场也穿得很浮夸，很浮夸的。 对对对对，会很浮夸，就是在现场的光鲜是只有在现场那一刹那。 所以像我今天穿成这样，可能是会被保安直接赶出去，就是你不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倒没有， 应该是这样的吧？ 也没有。 可是。给我一个镜头，我穿的可是著名大牌，怎么可以赶我，对不对？我的牌子都写在胸前 了。大家不要换台，不要换台啊。 好了，我们今天确实会聊伦敦时装周刚刚结束，佳丽昨天刚刚回到北京。 对，我昨天下午刚回来，所以其实今天看整个人都是浮肿，而且穿的衣服还是伦敦的季节。 对，一会儿呢会跟我们来说一说前方最新鲜的消息，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我们还是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来，我们今天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依然是两大品牌的一个联名的消息，有请泽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非常的酷啊，可口可乐和像是一个法语的品牌。 其实这个牌子佳丽你会念吗？ 我也不会。 来，我也不会念，但是就是出现了以后我可以说它几个关键元素。他们家做、那个、 难怪你让我念第一条。是因为你也不会念。 是这样的，他们家做铸铁锅特别有名。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就那个彩色的 什么了什么 crest 之类的。 哦，我知道，我好像也知道那个。 他们家铸铁锅不仅好用还很好看， 就是那个唯一有粉色的像花瓣一样那个。 对，粉色、橙色、红色都是他们家主打，蓝色、黄色。 现在是被双立人收购了 啊， 变成旗下的一个副线品牌了。 你是股东吧？ 对。 那还不会念自己家牌子？ The Crescent。 总之就是那个做铸铁锅很有名的牌子。 对，他们推出了一个限量的连成系列，是经典的圆形铸铁锅变成了可口可乐非常经典的那个红色。我们看一下图片啊。 对，他们有一系列的产品，像这个炖汤的锅，还有盘子烤盘，以及那最经典的圆形的锅都有这个联名系列。 这个炖汤的锅好适合做一锅可乐鸡翅。 人家明明是用来煲汤的，好吗？ 感觉里面自带可乐的感觉，很好看。 对，因为这个红色其实在他们这个锅的品牌本身做红色也很擅长。嗯，它加上可口可乐的元素之后呢，这样的一个系列是不是可以买到？ 当然可以，9月22号到10月19号，在指定商店买满指定的金额，会以抽签这样的形式获得限量的100套的锅具。 你看，指定金额，指定的商家的店面，然后买满多少金额，还要以抽签的方式，这简直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才可以获得这全球限量100套啊！ 但这个品牌的锅其实挺贵的 啊，不便宜，但是确实好用，就是它是那种，因为我自己也会偶尔做一下饭，拿这个锅它煮的米饭呢，包括它 做煲仔饭特别好， 对，就你不用担心粘锅这个问题。 对，我妈天就拿它做煲仔饭。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样的这个锅其实你买一个组合很容易就到它的那个指定金额的。 对，但是 然后说不定运气够好的话可以抽上，多好。 好吧，祝你好运。接下来来了解到的这一条呢更接地气儿一些，就不需要什么抽签啊，满满指定金额啊，什么在限定时期之内。日本的优衣库从9月14号开始开设了类似快闪店的特殊商品楼层，并且会首次推出专门为非标准身材的消费者准备的半定制商品。 说的就是袁一这样的身材， 太瘦嘛，对， 太胖 消费者可以在店内对半成品的服装进行挑选，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衣服的尺寸啊、颜色啊等等这样的细节，最后获得最适合自己身材的衣服。 怎么样，你是不是很开心听到这样一条消息？ 不是因为太瘦或者太胖，主要是你改变一些些小的细节就可以让你这件衣服变得独一无二。哎， 这点我想问一下佳丽，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之前有某一个国产的品牌 也做过 有一个这样子的衣服、对、 嗯、 他们的是拉链上有一个，去年不是拉链很流行那种大条幅的那种 off white 那个， 对对对，类似那种的、然后上面它会可以定制你自己的名字，然后那款衣服 是中文吗？华 一那就看你自己选了 立马买下 反正那款衣服是在整个的时尚圈娱乐圈给刷爆了、 但调整好尺寸这样的细节是真的可以能够显示出来有独到的一些设计吗？ 其实尺寸的话其实不会，但是有一些个人的细节，比如说这几年很火这种个人定制的、像很多大牌像 Burberry 的，它的双肩背上面可以个人定制你的那个名字， 对， 然后还有像那个有一些迪奥的那个品牌，它可以定制上面有 pin 不同的那个 pin 啊，对啊，Louis Vuitton 也可以去 定制虎牙那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也是这几年的整个时尚圈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确实优衣库这种设计呢可能会更接地气儿，就是说你觉得哪边啊腰身不太符合你的尺寸呀、或者你的比例呀跟标准的尺码不太一样的话、你真的可以去考虑看一看， 更适合那种特殊身材。 对、好，接下来的消息呢来自伦敦的一位设计师叫 Albert， 最近趁着复古回潮的腰包大风呢，就设计了一款名叫 Dad Bag，爸爸的包的这样的腰包。我们现在看看图片，非常的可爱，它长这个样子， 很好玩哎， 很好玩，就逼真的肚皮配上霸道体毛造型，就是别在腰间，真的可以以假乱真到爸爸的啤酒肚。 我想要 它戴上以后是这个效果， 哇，真的很逼真， 非常逼真，就是一个可能很瘦的男生，如果你别上这样的腰包坐在那儿然后喝一罐啤酒的话， 是 整个就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爸爸。 其实我看到这个图片哈，我第一时间发给我老公，因为我老公有点啤酒肚然后我老公说其实这个更适合女生，就女生才会有这种反差感，因为男生他本来就很多都是这种， 我觉得你老公就直接可以把衣服撩起来， 直接撩起来就可以 这个包 你看站在这里也真的很逼真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样的精彩细节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向你形容。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很简单，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啦。这是以上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赶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百分百 party， 去女神衣橱看看 IF 时尚的主编佳丽刚刚从伦敦时装周给我们带来的一手消息。时装周很多问题就要来了，我觉得需要先开始普及一下，就像节目开始之前泽华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世界四大时装周到底是哪四大？ 哦，对，四大时装周如果按时间顺序的话，是纽约、伦敦、米兰以及巴黎。 嗯， 这是举行时装周的时间的顺序。 对，按时间顺序，一般是从九月到十月这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就是各大时尚的编辑都在满世界的飞。 对，是这个样子。 像你家里真的很忙哎。 对，他这次其实是你是去了伦敦，然后 对，其实我们还好，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团队嘛，所以说不同的人对会去不同的地方。 嗯， 但是的话，就我这次，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是很少去伦敦的，因为伦敦的品牌是最少的。 对， 然后一般的话就有一个Burberry 的一个秀是最大的一个秀，伦敦就结束了。但是这次其实因为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就去到伦敦那边去参加整个伦敦时装周。 伦敦这个时候九月底已经气温很冷了，对不对？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十几度到二十度我觉得还好，所以我带一件风衣过去。 你看数字还好， 对， 阴冷阴冷。 我到了那以后下飞机，我整个的就阴风一吹，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羽绒服的节奏啊。 对，他那边就是稍微一下雨稍微一湿，就是那种冷到骨头里。 对， 所以你穿上了身上的这一套衣服。 这个其实是我外面还会披一个皮夹克。 对， 才是在那边。对还有一个厚皮夹克在那边才是 OK 的， 非常。 但就算是这样，我去到整个秀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短裙啊或什么的，都是女生都穿的很少很少。 因为他们那儿已经习惯了吗？ 也不是，就是为了美， 就是为了美， 真的是为了美。 但在伦敦街头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就是年轻男子羽绒服下面穿一个短裤， 嗯， 因为他那边真的就是太阳一出来就热。 在北京看到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打扮呀，上面是羽绒服，下面是个短裤， 可能全世界的 对 就不怕了， 都会这样。 对， 所以此时此刻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看一下现在家里穿这个衣服，真的很普通，但据说是秀款。 是这样子的，刚才家里也说到了，伦敦时装周在这四大世界时装周里面，相比而言，它的品牌是最少的，所以我们获得的信息量就是说，各个所谓的世界的时装周这四大里面的品牌都是在自己本土来发布的。 不一定， 也不一定， 不一定也、哦、也对，就是有一些他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像 Vivienne Westwood， 它其实是一个 英 国的 品牌， 品牌 啊， 但它其实好像是在巴黎来发它的秀，其实它不一定就是一个本土的这样子一个发， 哦、 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那主体是在那个城市是吗？比如说英国的品牌主体它就会在伦敦时装周当中呈现， 就是也不是主体，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就大家还是随意， 对对对，随意，就看它品牌的定位。比如说它想要将自己的整个的定位在一个欧洲的这样子一个市场，更大的一个市场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一个其他的一个地方来发布，就看他自己的一个策略问题。 嗯，所以这一次在伦敦时装周上发布的这个两个主要品牌，一个是 Burberry， 还有一个是你身上穿这件叫 Tommy Hilfiger， 这个牌子大家很熟悉，就是它那个是就是旗的那个形状。 男生更熟悉一些吧？ 对 对对。 但是牌子很难念，所以我们又要开始教学时间，叫 Tommy。 Hilfiger 就其实就英文 Hilfiger， 对，就一个英文的。 我以前念的一直是 Tommy Hilfiger。 Tommy Hilfiger， 嗯 ，Tommy Hilfiger， 对，就这个牌子的话，其实，在大众认知其实是一个比较 很好穿哎。 对，而且很便宜，其实他们家的衣服很便宜， 嗯， 但是这几年做的特别好的是他们开始走年轻化的一个路线。 对， 我当时去到他们的秀，这真的是就惊呆了。秀场的话就上面一直在浮现他们家的那个各种的 Facebook 呀，然后微博， 哇， 对，然后各种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账号让大家来关注，去参与他们的话题。 嗯， 而且现场又做成一个集市的部分， 嗯， 他有卖音乐卖唱片的，然后还有卖当晚的秀款的，就是秀还没发布，但是当秀场上已经 可以提前入手， 提前买的，对，所有的模特身上穿的衣服， 嗯， 然后现场有啤酒有香槟有各种的东西， 我喜欢。 对，然后 他主要去蹭酒， 没有，主要去看一下秀款，真是。 对，然后秀走完了以后，就开始杂技表演， 还有 杂 技。 对，然后就有一个杂技团，好像是伦敦某个杂技团，就开始杂技表演。 嗯， 杂技表演完事儿以后，又开始变成了一个 DJ 和那个现场的一个音乐。 嗯， 对，然后就搬了一个台子，立刻做了一个台子出来，然后大家就开始 party 的时间。然后所有的最后到所有的嘉宾全都不走，就在那边喝酒，然后在那边 after party。 所有嘉宾都像我一样。 对，然后因为欧阳娜娜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我就看到 欧阳娜娜， 对，欧阳娜娜和欧阳妮妮就是她和她姐姐一起去的嘛，然后两个人就整个的玩得很嗨。 嗯哼，其实我个人就是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面，我是最喜欢，啊，好吧，英国 可能已经不能在欧洲了，因为他脱脱了欧盟 了。 对，我很喜欢英国人，他们其实生活当中看似很严谨，但他其实内心很愿意去玩，很放得开。就包括你在就是伦敦地铁站的一些细节，它里面会有一些卖艺的人嘛，然后他们政府会先专门在地铁站开辟一个专门的区域，这个区域就是让你来卖艺的。但是那大家不都要抢生意抢地盘吗？那你们就先来我这儿登记，我给你们排时间段，一月份到三月份由泽华闪亮登场，四月份到六月份由袁一登场。 大家不要看， 类似这种，对，所以把这种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爱玩那种元素都会包含在这种秀场的设计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就在我的心目中，其实伦敦的品牌和纽约的品牌，其实它的开放度更高。就像 Burberry 这种一线大牌，当然它也是最早第一个做现场直播的这样子的牌子。 哎，但是说到 Burberry 的风格，其实他们前几年从来都不跟风，他们向来就是走自己很笃定的，我就是这些 style， 你爱来你就是我的拥趸者，你不来我都没关系。但这两年你发现他不管从包包包括衣服，他们今年都开始出 oversize 的风衣了。 其实他们是从2015年底，其实 Burberry 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副线品牌， 对， 从2015年底他们又做了一个策略上的调整，把所有的副线全部收回，现在只有一条线，就是 Burberry 这一条线。然后那条线开始做主做了以后，就整个的改成了一个走向年轻的这样子一个方向。 更时尚了。 对，从他们新签的大使，比如说像吴亦凡这种， 对对对， 就是越来越走年轻化。其实这也是一个现在一个品牌的趋势。比如说像 Gucci 这种，他以前也是大 logo， 以前就觉得很 满 logo， 对，有点奶奶奶妈妈的， 没有， 就是那种 logo， 就比较有点妈妈风的那种。 继续重伤哎。 那给大家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不是家里所说的，没有啊，这也是他们现在这两年走年轻风的一个标志。这是一个 McDonald's。这是唐老鸭呀， 很 可 爱， 对，他们的卡通风， 而且他那个 logo 其实不仔细看的话是 看 不出来， 对， 但是整个的就是，但是 Burberry 有一点好，它是其实有一定自己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历史的内容还是包含在的。比如说这一季的秀里面，他们又开始主打一些格纹的元素，就是经典的 Burberry 的格纹。对，然后包括他们的很多的皮草，就是那个 trench 皮草，就是他们家经典的那个风衣的上面那种纹路的那种编织方式，也会放在他们的一个皮草的一个编织里面，不是皮草，应该是皮具皮革类的这些产品的一些编织里面。就虽然你看设计是很新的，但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它的传统的一些风格东西在里头，一个品牌 DNA 是在里面的。 可能一线品牌对于很多人来说稍微有点难以企及， 是 像但是刚才最开始提到的 Tommy Hilfiger 就会更加的年轻化，也价格上面更接地气一些。 对， 其实这品牌之前它就是属于你从橱窗里面就能看出来是走那种学院风， 对， 这里面一件衬衣，外面一件毛衣，很英伦的那种感觉，很严谨，然后又有休闲的那种元素在。今年他会，你身上这件可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们其实这几 看似普通的一件灰色毛衫， 这件衣服我完全没有想到是 Tommy Hilfiger 的， 其实 没有 logo。 这个 你可以把话筒掰起来，像卡拉 OK 一样。 其实从去年开始，然后他们就是新签的 Gigi Hadid 嘛，然后这一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G 和 H， 今年的所有款都叫 Gigi Hadid 的系列。 哇哦， 对，所以这个是今年新发的这一款。 就是那个超模 Gigi。 对，这个 logo 乍一看很像是就是暴雪他们公司出的游戏的一些东西， 是 吗？有那种，对 对。然后它的整个今年的很多款其实游走 bling bling， 然后还也是有格纹的元素在，就像其实我这个 bling bling 在背后， 对，其实我的这个是在背后有一个这样子的， 哎，还是个大眼睛，感觉很像 candle， 可以把帽子掀起来，对 ，OK。 很好看， 其实是这样， 像一个星盘哎， 真的很像 Kenzo 的那个标准， 是不是？然后大眼睛又很像 Kenzo， 而且今年的话有很多的也是运动的元素，比如说他们也出了很多的那种像运动型的 bra 或什么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比较rock 的一些风格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有必要让佳丽走到我们表演圈，大家展示一下她今天这个搭配。她这个灰色帽衫看似很简单，我本来说今天不用表演区的，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要让她剪。表现一下， 一会儿再甩一个头发，真的很好看。 对对，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衣服日常当中是可以穿出去的。 是，而且它搭的是一条长裙，可以看到， 同时这样就不会让他上身的这件看似很普通的帽衫显得很普通了。 对，有一种吉普赛的感觉，或者是上衣一脱马上就可以跳舞。 佳丽可以拿旁边那个话筒说啊，就是你今天下面这条裙子的质感，它的 其实我这条下面这条裙子是就是 Mango 的，然后 就是快消品的那个牌子， 对对对，快消品的这个牌子。因为其实这个我昨天其实外面配了一个特别长款的一个白色的毛衣，然后因为从伦敦回来嘛，然后后来发现今天有点热，但这样的裙子的话，如果配太长的衣服，然后我个子不是很高，如果配太长的衣服的话，会显得你整个比例有点失调。 啊，你说长裙配的长毛衣啊？ 对对对，长裙配的长毛衣，但是下面必须要穿高跟鞋。 嗯， 对，如果是说我想穿一个平底鞋比较休闲一点的话，其实上面最好穿一个稍微短款一点， 把腰线提升一下。 对对，把腰线提升，然后这个的话就正好它是一个这样子，其实我是收进去穿的。它是一个中腰型的这样子的一个， 再懒一点的话，帽衫下面配一个牛仔短裤，就是最保险的配法。 所以它的设计就是一个正常的帽衫， 对，就是一个。 然后我把它给摆进去穿。然后今年很流行那种 oversize 的格纹西装，其实这件外面配一个 oversize 的格纹西装，下面配一个高腰短裤来穿，其实也挺好， 会很好看。 嗯， 谢谢佳丽，来回来休息吧。我就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普通的这种看似普通的一些单品，其实你稍微做一些用心的搭配，就会显得很不一样。 哎，我都能想象 Gigi 那个超模穿这个衣服怎么穿，她一定是那种细的铅笔裤的那种牛仔裤，然后显得腿很长，上身也像你这样塞进去。 她其实最喜欢的是下面穿那种 短 瑜伽裤 吧？啊，瑜伽裤， 就是那种很紧身的 健身裤， 健身裤， 这样会让人误以为你刚刚从健身房出来。但是那种穿法就是不太建议腿型稍微有点瑕疵的女生穿。 对，而且其实那样子我真的觉得只适合超模来穿。 对， 而且必须要最好是要露出腰部的腰线的部分，把你整个人拔高的那种感觉。 或者配短裤，牛仔短裤，然后配双机车鞋，也是好看的。 但这一件其实不是 Gigi 没有穿 啊， 对，是其他的模特展现。 今年他这个 Gigi Hadid 的这个系列的衣服的价格大概会在多少钱左右？ 其实都不贵，我这件是130英镑，也就 1.7，七八百块钱，八百块钱吗？ 九百多， 130，3721啊，九百 太难算了。 我们 的数学居然是我最好。好的， 啊，给我们一个广告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算一算130英镑到底是多少钱人民币呢？稍后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 闪光的每一刻，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假装去了英国伦敦时装周的泽华， 我是真的去了英国伦敦时装周的嘉义。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两个表演的袁一， 是不可能去的袁一，因为你的服装不可以。 谁说？真是，我特别适合就是去干活啊，因为其实嘉丽刚刚也是在私下跟我们讲说，除了在秀场上面可以去享受瞬间的那样的光鲜亮丽之后，回头就是埋头写文案啊。 对，我当天晚上都没有睡觉，一直在写稿子。 他到今天来电台的车上还在出租车上还在写稿子啊。 对，然后我真的整个人今天有点肿肿的，有没有？ 嗯，还好，因为你喝了我给你的咖啡。 好吧。 因为我们之前看电影《穿 Prada 的时尚女魔头》当中，就是那些时尚编辑到现场，虽然很忙碌，但至少还是光鲜亮丽的。 嗯， 那个电影当中也没有演他们参加完 party 之后就立马回去写， 因为她是女魔头， 她已经到了那个 level 了。 安妮海瑟薇那样的角色其实也还好。 对，其实你就能看见，就是散场了以后，所有人都在，门口打出租车的那个窘相，其实就是完全就不一样了。 就 在 咱们这边看完演唱会，看完球赛一样。 师傅，你在哪儿呢？在那个转角，等我一会儿，总会找你。 所有人都在各种的走，你就知道是那个秀场，因为大家都可能穿着 Burberry 的衣服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一直要走好久。 你们会在入场之前换上高跟鞋，然后离场以后把高跟鞋换回来？ 但我不会，因为 你是穿高跟鞋很厉害的女生。 不是，我是全程平底鞋 啊， 因为我当时就想，其实我就是去报道的，就没有作为一个看秀的那种嘉宾的心情。但是真的有女生，因为我之前去纽约时装周的时候，有一年遇到了整个的大雪，就是百年难遇的一个次大雪。 对对对，就是每个年 特别的冷，然后我当时把我所有带上的衣服全都套上了，但是我就能看到它是有一个转，就是在秀场的转角处有一个星巴克一个咖啡厅，所有的人都在那边换鞋换衣服。就是所有女 生，这就是背后 最好的一个状态， 普通观众看不到的一些。 对， 好想去感受一下， 因为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街拍摄影师在那边等着。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看，比如说你们去那个 Burberry 的秀啊，或者去其他品牌的秀，都会穿那个品牌的衣服，这衣服是你们自己买的还是品牌会给你们赞助？ 像我们的话其实无所谓，因为我们编辑的话无所谓，但有一些嘉宾就是比如说像明星这些的，或者是有一些 VIP 邀请的这种的，他肯定是要穿当就是这个品牌的，而且最好是当季的衣服。 那是借的还是送的？ 一般都是借的。但 VIP 的话其实是就自己买，因为它只有买成了 VIP 才会被品牌邀请。 对对对，你得消费到那个 level 以后才能受到这样的邀请。 但是像明星的衣服都是赞助的，像这一次去参加看秀的时候，吴亦凡和周冬雨他当天穿的衣服其实是还没有发布的衣服，就是 但是穿完那个标签还在里面，然后要脱下来还给人 家吗？所谓的秀款吧，他们穿的就是 对，它是 sample， 然后就是 样品。 对，样品这一种。 的。嗯、对。 穿完要还回去，要爱惜，不要印上口红印。 那也很过瘾啊！第一套是我先穿的。 好喽， 像他去就是上飞机的时候，那个帽子什么的都是还没有发布的这种。 这两年周冬雨背了好多 Burberry 的包， 对，他就跟、 背火了好几个。 对，但他也不算品牌大使。那个吴亦凡是 吴亦凡确实是。 那对于你们这样的时尚编辑的话，你们去参加这样的秀款的这个秀展，你们会有自己的穿衣打扮的一些想法吗？ 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已经顾不上了，因为整个忙 太忙了， 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刚到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然后第二天就整个的秀就开始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就当时我就想我一就好好去报道的这样子。 就你住的酒店离那个秀场远吗？ 秀场这一次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我是住在市中心那一边 啊。那伦敦的交通你是坐地铁过去还是打车？ 没有，我打车过去的。 伦敦的车你打得起，厉害，公司福利很好。 但我还是觉得全程打车真的是不想要再去坐地铁、跑地铁站这种的经历了。 也对，也对，也对。 但是整个的它，因为它这一次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这个建筑秀场的建筑是一个18世纪受到一个政府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旧建筑。 哦，它不是重新搭的。 对，它是以前的一个立法院还是一个大法院之类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它像是一个展览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次把它重新整修，然后做成了一个秀场。 那有种 vintage 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都能看到整个墙上会有一些斑驳的印记，然后现场的凳子什么的也是那种破旧不堪的凳子。 哎，既然我们今天说伦敦时装周最新发布哈，家里从前方给我们带回一些在我们今年买秋冬装啊，秋冬装已经过，咱们现在发布其实春夏了， 春夏 是不是？已经春夏了， 春夏 的流行的元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 其实今年最大的就是格纹，因为我看到所有的每一个品牌都有 格纹， 对、而且今年的格纹 而且是细格纹， 对对对，细格纹。然后今年的格纹的话，其实可选择的很多。就我们刚才说，一个是说你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细格纹，然后还有一些彩格，就是我们普通好像。像今年秋冬比较流行的那种细格纹，就是灰色白色那种的格纹、或者是一些经典的元素，比如说像苏格兰的那种格纹，但是今年还会流行比如说像 Burberry 的它新发的那种红绿搭配的这种的格纹、或者是就是有颜色可能会更多样一点、而不只是在灰色或者是一些黑白色类似这种。 或者女生又可以去翻一翻妈妈的衣柜，看看还有没有千鸟格的格纹的衣服。 千鸟格好像比较少， 今年少是吗？ 对对对，就是刚才说的细格纹其实是最多的，而且 oversize 的这个款型会继续的流行下去。 趁着这个夏天还能穿几件短袖， 现在就赶紧先穿起来。 对啊，就把格纹的衣服拿出来，你就可以说自己很时尚。 要不然别人就留到明年春夏再去穿这些元素， 他们就 out 了。 对，像我们真的是这个真的太火了。像我刚刚说的 Burberry 的今年肯定会成为时下流行单品之一的那个帽子，格纹的帽子。我真的是秀后第二天下午去看的时候，已经全球断货了， 全部卖光了。 是全球。我说那我让我同事去巴黎问一下，他说你不用问了，全球断货。现在在英国可以在官网上预定最早发货时间是10月22日。 咱们国内的专卖店会跟他们是同步发售的吗？ 是同步，全球同步的。然后在国内卖的话，我看一下官网是2200块钱，在英国卖的话，对，是合人民币大概1700-1600-1700左右。 差价其实不是太大， 差价不太大，因为它所有的秀后即卖的这种都是限量款。都是限量发售的，反正第二天整个都抢疯了。我说我天哪，吴亦凡的那个绿帽子那么多货， 他怎么这么怪怪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品牌大使他就是品牌出了最流行，他得戴上，对不对？ 对， 这个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大家对不要往心里去啊。 还说这么多，看一段小视频好吗？ 看什么呀？ 啊，没有前方的视频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一会儿要准备那个其他品牌的一些，就是米兰时装周那边发布的东西。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佳丽来说自己的亲身经历。你们其实在伦敦是采访到吴亦凡的。 对，其实秀前采访吴亦凡，而且当时已经穿了当季发布的衣服的。然后经纪人还刻意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个一定要秀后才能发这个视频，因为他身上穿的，对，身上穿的是当季发布的衣服嘛。 像吴亦凡这样的明星参加时装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要事先复习好很多关于这个时装周一些新品的一些功课嘛。 其实他作为品牌代言人的话，其实对这方面应该都是驾轻就熟了。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也有问他对品牌的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理解啊什么的， 包括这一期的设计的理念呀，一些方法他都 都得知道。 对对对，他反正他回答， 那挺不容易的。 而且吴亦凡其实挺聪明的。 嗯 嗯，就是我们跟他说什么的话，他对答如流，也很活络的那种人。 嗯 嗯 嗯， 对， 这是一线大牌。然后你身上穿的这个 Tommy Hilfiger， 嗯， 你是在秀后立刻就去买了他的这件单品。 对， 有一些细节其实也是让你挺难忘的，是不是？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线上服务，真的做得特别的好。 嗯， 然后我当时是去店里面，我就想看一看嘛。我说我就看了这件衣服，当然挂在外面是 L 号的、 嗯、 我说我想要一个 S 或 M 的这样子一个 size、 嗯、 然后他给我准备的是 S、M、L 各拿了一件，他说你来去、嗯、你就直接对他已经直接放在 fitting room 里面去、嗯、然后让我去试。我进去试的时候发现有一面镜子，正对着我的那面镜子上面就有我所有这件衣服的所有信息。 哦， 对，是网上，而且你是可以在上面，你直接点那个 触摸屏，是不是？ 直接点镜子上面那个触摸屏，你是可以直接在网上购买的。 哇、 嗯、 所以各位学好英文真的很重要不然你也看不懂 对，然后它的整个的左下角的话就是服务我的那个售货员的那个的 那个信息， 所有的信息， 你还可以叫他联系他， 对对对， 叫他来给你服务。 对、 嗯、 所以说这整个的服务的感受特别好。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就真的要买， 是被感动了所以才买下来。 对，我就觉得哇，就觉得感觉好好啊，那我就买了吧、嗯 嗯、真的是服务行业，就是你服务好的话很容易让顾客 就打动人心，然后他可能会为了你的服务而买单。其实除了品牌价值、设计价值，服务也是包含在消费者、 嗯、 愿意去买这个单的这个其中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因素。 嗯， 对，就像女神百分百一样，我们的内容确实很有料，大家就很想看，我们服务做得很好。 这广告简直太棒了，给你100分。那说完了伦敦的时装周以后呢，其实这一次的伦敦时装周跟米兰时装周是紧挨着的。 嗯， 伦敦结束就是米兰。 嗯 嗯、在米兰发布哪些品牌？ 米兰刚刚已经发布的有Gucci 就是最大的，然后 Prada、 嗯、 马上今天晚上是 Moschino。 嗯， 对，都会马上就要发布、 嗯、 都是一些大品牌、 嗯、 对，然后还有像 Max Mara 这种的比较传统的品牌。 嗯， 嗯，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了 Gucci 他们官方推送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个内容，他们在设计和规划他们明年春夏的一些广告的创意，然后这次呢请来了一些也不能叫素人，但是也不是明星，就是那种跟他们品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些人，来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叫做 Gucci 卡拉 OK 走音秀。 哇哦， 怎么样，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唱歌没有那么准音的人，比如像泽华这样的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走音秀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一共有三段视频，他们一起来演唱的是 David Bowie 的一首1974年的一首歌，叫 Rebel Rebel。 嗯，也是很经典的歌曲了。 对，然后开场会有一些就是哆哆哆哆哆哆哆这之类的吧。然后这第一段呢，他们请到了这两位嘉宾，一个叫 Julia， 一个叫 Bethany，一个是建筑学学位的这么一个人，在罗马从事古董的生意。 嗯， 另外一个呢在罗马长大，热爱音乐，目前在制作公司担任助理，就是跟咱们普通人就有点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对，没有什么关、 嗯、 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这段合唱可谓经典，就是走音走到默契无间。 哎，你刚才那段示范其实也挺适合参加这个比赛的。 来，我们听一听看一看哈。Got your mother in a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他们是不是在参加中国有嘻哈？我现在念歌词啊。各位男生朋友全程是不是都没有跟上？ 就是你看他们俩其实有一些就是酷鞋元素在那个腰包、哎、然后包括他那个 T 恤是不是也是他们家的。 怎么办 你没有仔细看是不是，你光被他们魔音已经洗脑了。 对， 就他俩的友谊已经到了那种不需要音准和节奏的程度。 嗯， 这是第一段出场的、 嗯、 然后第二位演唱者呢是一位来自罗马的音乐家兼电影的剪辑师，也是从16岁开始其实已经开始创作 朋克和非主流音乐了。 那这算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个了。 我也以为说他会做出很精彩的表演。 对。 但是你发现可能是因为他从事的是朋克和非主流音乐，是不是对音准没有什么要求，有 可能后期制作一下 他还是个吉他手，他对于原曲所发挥出的走音创意毋庸置疑，我觉得可以是这三个里面的今日最佳。 哇，真的呀。 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吉他手。 Got your mother in a wheel, She's not here if you're bored again. Hey baby, your heart's on lightHey baby, let's go out tonight. You like me and I like it all. We like dancing and we're looking fine. You love bands when they play it hard. You want more and you want it fit. They want to know and say I'm gone. The tricky healing, the put them home. Rebel, rebel, you turn your dressRebel, rebel, your face is a mess. Rebel, rebel, I couldn't know. Hot drum, I love you so. 怎么样？比上一段好像看上去要不一样一些。 确实适合唱punk那样的歌曲的，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有点听上去有点像左小祖诅咒的那种感觉。没有， 至少每一个音节每一个音节是掷地有声的。嗯，然后但是他们因为都是意大利人嘛，所以可能说英语没有那么流畅。嗯，所以唱这种英文歌的时候，感觉口音还是很重的。嗯， 但你看专业做音乐的就不一样， 他有节奏在里面， 他很有自信，你没有觉得吗？ 他是自己的小宇宙， 对， 我是 super star。 我唱的不好的，我要放声唱。第一段那两个特别是那个男生就不敢唱，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一会儿你们欣赏一下泽华的演唱，他就是属于那种唱得不好还特别敢唱的。最后登场这位是著名的一位意大利的演员，他其实在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还担任过司仪，就主持人。 哇！ 然后呢主演的这个网飞剧版叫苏伯拉会在10月6号在全球190个国家放映，他的 Rebel Rebel 充满了中产阶级拘谨的摇滚力，看了这段他的演唱以及舞姿的话，可能是非常激励人心，然后以及很开心的。 演员应该还好吧， 表现力会很强， 但唱真的很 看看咯。 You want more and you want it fast. They put you down, they say I'm gone. You trigger trigger, but do them all. Oh rebel rebel, you turn your dressRebel, rebel, your face is a mess. Rebel, rebel, I couldn't know. Hot drop, I love you so. 感觉话筒要被喷炸了， 张力真的很强， 是不是？就是我唱的不好，但是气势绝对不可以输。 对，这个颜值长得真的不像一个演员。 谁说演员一定要就是颜值很高？他有特点，对不对？让人能记得住。所以看完这三段对于 Rebel Rebel David Bowie 的演绎之后呢，可能大家已经忘记原唱到底是什么样子了。我们有必要在直播间来好好的温习一下 David Bowie 在1974年出版的这一首 Rebel Rebel 原唱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 哎，那个副歌怎么唱来着？ Rebel Rebel，我不想跟你一起唱歌。 一起啊，我们三位一起啊。 会唱的可以一起卡拉 OK 起来哦。David Bowie Rebel Rebel。 Let's go out. 你知道我们两个音乐 DJ 曾经的音乐 DJ 谁是曾经，你是曾经， 我曾经的音乐 DJ 已经忘了说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是视频直播，完全可以跟着音乐节奏扭动起自己粗壮的腰身。 听完原唱以后才知道原唱是这个调啊。 对，已经被刚刚那个三组演员洗了脑啊。以上我们听到是 David Bowie 原唱版的 Rebel Rebel。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嘉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来带来了伦敦时装周最新发布的一些的一手消息。其实关于米兰时装周呢，我们没有讲太多啊，我们只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小细节。 对， 因为普通人没有办法去到就是秀的最前沿， 是， 所以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就是行业当中的人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些这样的小故事， 特别是一些周边花絮。 对，其实你能看到各色各样的人，因为之前也会有一些就是在秀场里面进不去，然后求我们带她进去的那样子的女生。 我求你很久，你也没有带我进去过。 不是真的， 你要到秀场外面。 对，在秀场外面，就是 在外面等着， 完全都不认识的一个女生， 确实是， 就看到我手上拿一摇颈函，就求我能不能带她一起进去。 但不可能，对不对？ 真的有 冷漠脸。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一张邀请函嘛。 对， 然后就是真的你能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他对时尚的热爱。对，然后而且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那么的光鲜亮丽，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很辛苦的地方在。 观看和收听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呢，最关键的就是可以得到这样一手的新鲜的消息。比如说明天晚上在北京的地标建筑乔夫芳草地会一场非常棒的5周年庆典的 party， 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 估计门口也会有人求着带进去。 但是我们有提前帮你们探到一些小道消息和一些最独家的消息，所以在接下来的秘密花语当中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乔夫芳草地5周年的精彩内容。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们来自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我是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梦。 自我介绍啊。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也是全场的 VIP。 为什么？ 因为今天特意被两位女神邀请过来，你知道我非常的忙碌的，但是受到两位女神之托，她就很开心来到这里啊。 关键是今天邀请你来这个地方，你也很满意，对不对？ 是。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坐标呢，就是位于我们北京市中心的乔福芳草地，也是一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对不对？ 是的。 你平时都会逛，对不对？ 会。 周末都会来。 哇。他们最近呢正迎来了5周年的店庆，然后这一次呢叫做乔建艺术之旅。因为来过这儿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边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场所，更是一个可以体现你生活方式的一个艺术休闲之都， 有很多很多的展览，然后如果你爱拍照的话，在这里面你可以拍到很多很棒的照片。 是的。 对，那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爱吃的小伙伴们可是有福了，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三位将会通过镜头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一起来玩转乔福芳草地，看看在5周年店庆之际，如果你选择周末或者平时有空闲时间来到这里的话，可以怎么玩，体现出你不一样的生活态度。那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乔福芳草地的 APP， 可以搜索 Parkview Green 芳草地来索取这样的一个 APP 下载，然后在里面呢也可以获得最新鲜的一手的优惠和资讯。女神百分百带领各位乔建艺术之旅，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Let's go。 镜头里面可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人看不到镜头里面在播放什么哈，此时此刻我们正带大家去到乔夫芳草地，这是位于3楼，对不对？ 对， 3楼的 健身房。 这健身房是我见过最艺术的健身房，就是你在这儿每天挥汗如雨一个小时都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它有很多艺术品在。 对， 包括它其中有一个锻炼区，它把那个 吊顶打得非常的高， 嗯， 那个层高大概有个五六层楼吧， 是， 然后是模仿那种香港的传统的街区，就是那种两边的窗户外面会支一根竹竿，然后晾衣服的那样子。 你在那个地方健身会很想吃饭， 很想吃，一会儿喝点糖水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这样就更有动力。 还有一个这个拳台也是很有意思的， 拳击台，对对对，包括其实，在乔布芳草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很轻松的看到一些很棒的雕塑啊、画作呀、啊，或者是 现在的画面，我们去到了会员中心。 对，会员中心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是我之前就不知道。 嗯，你去兑换积分啊，换停车券的时候就会去到这个地方。 这是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话题。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会员中心哦，是一个很棒的可以休闲聊天、喝点东西，然后再看看展览的一个地方。 是最浪漫的，就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可能没有话，但那种默契度。 就如果你想买艺术品的话，在这个会员中心可以买到， 也可以买 单纯的欣赏一些作品，是有很多还不错的。 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就是关于乔布芳草地的在大家普通消费者眼中的一个形象。嗯，有人会跟我说，哎，我不太敢逛了，因为我觉得感觉就很贵。就是我觉得那个价签是自己大家心里面给他的一个定位。 嗯， 但其实谁说你出来逛就一定要花钱呢？ 对 对，你逛不起一层，你可以逛地下一层；逛不起地下一层，还有地下二层。 逛不见得就这样吧？ 对 对， 对不对？ 可以来会员中心看画展。 当然，就是这边包括健身房什么，你都可以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啊什么。你先了解了这个地方以后，你可能你深入了解了以后，可能你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 但我真的觉得乔芳草地定期更换那些雕塑作品还真的挺好看的， 嗯， 然后你摆出来拍照的那些造型也都很好看，发到朋友圈当中点赞量也会增加。 对，而且如果你想要就是剁手，然后又想拔草又不需要剁手的话，对，剁手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想拔草但又不剁手的话，你关注女神百分百，就是那些时尚的单品，最硬的最潮流的单品，我们在节目里面会给你一种更加优惠和实惠的方式去获得它。我真的觉得来这里是可以去彰显你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你对生活的一种享受。 女神百分百其实某种程度上和乔布芳草地的定位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好，以上就是我们带给大家在乔布芳草地五周年之际的一些新鲜的消息，就告诉你去那边可以怎么玩，可以怎么逛。 今天还可以去逛，明天可能就封馆了，是吧？ 明天一天都是闭馆的，然后下午五点正式开始，就是有那个 invitation 的那个人可以进去，都是他们的 VIP， 然后家里明天也回去，我们也回去，对，可以大家相约一下。然后呢，24号开始就恢复正常的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程度了。 对，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边逛一逛，然后自己去逛逛，带着爱人啊，带着孩子啊，都很适合。 我们之前讲过一些优惠信息什么的，就不再重复了。总之，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乔福芳草地他们的 app。嗯，感谢佳丽，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魔方秀啊，这个982活力榜。拜拜！ 我要去参加展喽，拜拜！ 好的，好的，好的。